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沈四一向以为他足够了解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闪耀在聚光灯下，仅此而已。突如其来的一封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他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一路上，徐之仪为了控制住自己不吐在沈四的车上，不敢开枪说一句话，而沈四更是一直板着脸沉默到底。末了，徐之仪只能悻悻地下车返回宿舍。他知道沈四关心自己，可是他这种粗暴的态度令他恼怒，从未有人这样质疑过他的诚信。可是他仍然放不下沈四，一进了房门口，他就跑到窗口，看见沈四的车还停在下面，直到他开了书桌上的台灯，他的车才缓缓开走。徐志的心里刚刚一松，又忍不住冲进卫生间狂吐，不知是不是吐多了，他只觉得口渴异常，喉咙里火烧火燎的，整个晚上都在马桶上度过，不是呕吐就是腹泻，渐渐连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半夜时，他整个人都虚脱了，不得不从卫生间的地板上爬起来，敲了隔壁朱玲的房门。朱玲一开门，就看见徐志仪坐在他房门口的地上，脸白如纸，眼睛深深的凹陷，脸上大汗淋漓，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朱老师，请送我去下医院，我大概是食物中毒了。 徐志仪挣扎地说完，便瘫软在地上，闭着眼睛全力控制起呼吸来。朱玲吓坏了，顾不上把徐志仪扶起来，便奔回房间打了120，急救车很快把徐志仪送到医院。他的症状又猛又凶，刚送进急诊室就把医生都吓坏了，连忙叫上了所有的值班医生会诊。会诊的结果是徐志仪可能是中毒了。很快，徐志仪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不到一小时就出现了急性肾功能衰竭、尿血、呼吸困难、心跳过速、肌肉神经麻痹，整个人不断的痉挛抽搐。医生赶紧把他送到了 ICU 急救，连副院长都被召了过来。朱琳守在 ICU 的门口，焦急地等待着，直到徐志仪的情况稳定下来，被送回普通病房。然而医生说，要找到病因必须抽血化验，但化验结果最快也要3天之后才能拿到。现在他们只能给徐志仪止痛、止泻、止吐，解除痉挛，把生命体征暂时控制住。但是徐志仪的状况仍然危险，病情随时有可能继续恶化，也许根本等不到3天之后的化验结果。医生们束手无策，不得不给徐志仪下了病危通知书。朱玲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徐之仪，冷气已经开得几乎要从出风口喷出雪花来了，而他仍然痛得冷汗直冒。自徐之仪来了学院，便处处压朱玲一头，两人做事风格截然相反，理念完全不合。朱玲很不喜欢他，甚至说有点讨厌他，暗地里他也希望徐之仪可以早点滚回美国去，可是此刻他却心软了。朱琳想到不久之前徐之仪蜷缩在实验室的地上靠着墙睡觉的样子，想到他一遍一遍重复着失败的实验不肯认输的样子，想到了他就连吐在防护服里都能镇定自若地处理干净又继续面无人色地回来熬夜工作时的倔强，他心软了。他俯身征求徐之仪的意见，徐之仪，我想抽一点你的血带回实验室，若不能快点找出你中了什么毒，你可能会死。 徐之仪艰难地点点头，央求朱玲帮他把镇痛泵的剂量开大一些。朱玲便立刻与徐之仪的主治医生说了自己的决定，医生求之不得，当即同意配合。于是朱玲带着徐之仪的一管血样返回了实验室。后半夜的时候，镇痛剂终于起了作用，徐之仪的意识开始模糊起来。浑浑噩噩中，他觉得有一只手一下一下轻轻地捋着他凌乱的发，柔软又略带粗糙的指腹擦拭着他额间的汗。徐之仪虚弱地勉力将眼皮撑开了一条缝，只见到眼前坐着一个黑影，模模糊糊中他分辨出是戴着口罩棒球帽压低下遮住了半张脸的沈四。他惊讶极了，艰难地转动着眼球，想要表达自己的情绪。嘘。沈四见徐之仪动了动，连忙伸出一只手指在嘴边做出了一个健身的动作，另一只手轻轻地放在徐之仪的头顶安抚。我刚才打过你电话，是住在你隔壁的同事接听的，我当时就赶过来了，可是围着你的人太多，我不敢出现。徐之仪没有吭声，尽管身体仍然很难受，但是心里却受用无比。若不是因为惦记徐之仪的身体给他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朱玲告诉了他真相，他还真的是冤枉他了。沈思又惊又怕，后悔不已，挂了电话就赶过来，甚至顾不上会不会被人发现。对不起，都怪我，冤枉了你。歉意清清晰晰地铺陈在沈思的眼睛里，带着火烧般的炙痛。这双眼睛静静地看着病床上的徐之仪。之前因为研究疫苗，徐之仪的身体已经透支过度，加上这一天一夜的折磨，显得尤为憔悴，身体好像比平时缩小了一半，躺成细细瘦瘦的一小条，肩膀不受控制的神经质的轻轻抽搐着。徐之仪的脸上罩着呼吸机的面罩，房间里很安静，只听得见面罩后呼哧呼哧的出气声。你到底怎么了，徐之仪？很难受吧？我要怎么才能帮得到你呢？你同事说你可能是中毒了，怎么会中毒啊？沈四俯身将头抵在徐之仪的枕边，贴着他的脸轻声耳语，接连两个毒字做尾音，说的这两个字需要人嘴唇微微一撅，吐出一个完整的爆破音，气流从口腔里向外鼓动，突突地冲到徐之仪的耳后，酥酥痒痒地顺着颈椎蔓延至尾部，简直媲美麻醉剂。这动作有点暧昧，但徐之仪没有计较。其实他知道两人之间别说感情，就是身份也有巨大的鸿沟，一个是科学阵地上的先驱，一个是红透半边天的巨星，一个习惯默默埋藏功与名，而另一个势必要活得万众瞩目。所以徐之仪有时候心里产生起念时，也怪沈四不知收敛，故意同他走得太近，可是他心里却不是不雀跃的。哪怕在别人眼中她一直是一个刻板严谨的女科学家，可是她的心却依然是一颗女人的心，在优秀出众姿色俊美的男人面前也是没有抵抗力的。何况这个人人都渴望与之痛痛快快爱一场的男人，对她也确实处处迁就照顾，表现得亲昵又随性。是的，他能感觉到沈思对他有一种特殊的信任，就好像他们已经认识了几辈子一样。你快点好起来吧，都怪我昨天扔下你就走了。徐之仪虚弱的想要摇头，但是整个脖子却僵硬的无法转动。沈思只觉得他像是一只虚弱的困兽，被人抽走了精气，也许只差一点他就独自在冷冰冰的宿舍里无声无息的死去了呢。他的心中惊痛不已，只觉得自己又蠢又笨又武断。沈思想找预言师问问徐之仪怎么会中毒了呢，可是他发了无数的邮件，却已经无法联系上了。他暗恨自己怎么总是关键时候掉链子。50年前的今天是这样，50年后老了也一样消失的不是时候。没道理，这么重要的事情老家伙却不提醒自己啊。难道这事儿在老沈四的世界里从未发生过？难道这就是他强行要改变命运的代价？难道命运彪悍到非要回到既定的轨道上去？徐之仪注定早逝，而沈四注定求而不得。 要是听到徐志怡出事的消息，看着他虚弱地躺在病床上一动也不能动，连呼吸都不能自主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心是那么的痛。原来不知不觉中，沈四又爱上了徐之怡。他怕极了，只恨不能把他全部的感情能量都变成输液瓶里的液体，全部注入徐之怡的身体，好让他快点好起来，将他好好留住。沈四颤抖着手将徐之怡粘在脸颊上被撼弄时的鬓发顺道而后，徐之怡，明天我替你请个女护工，让小谷也一起来照顾你，你同事毕竟是外人，照顾你难免不尽心，你放心休息吧，其他事情都交给我来办，我给你请最好的医生。沈四继续对着徐之怡的耳朵小声安排着，同事是外人，难道他沈四就不是了吗？徐之怡想要笑，可是那笑声却涩涩地哽在喉头发不出来，他能感觉到生命正急速从身体里流失，他很后悔，后悔没花更多的时间用在通用流感疫苗的实验上。沈思一直坐在徐之怡的床边，直到徐之怡精力不济又陷入了昏睡，才替他掖好被角，闪身出了病房，一路低头靠着墙悄然离去。出了医院大门，他便打电话给小谷，让他立即到医院陪护。隔天朱玲一脸倦意地出现在了医院里，她带来了一个确切的实验结果，徐之怡的血液中查出了浓度颇高的秋水仙碱，这是生物实验室里很常用的生物碱，因为秋水仙碱能够抑制有丝分裂破坏纺锤体，使染色体停滞在分裂中期，所以常常用于细胞学的研究，徐之怡自己的病毒实验室里就有。但是秋水仙碱因为有剧毒，浓度高时能致人死亡，大家在使用时都会特别的小心，更何况秋水仙必须通过口服摄入或者注射才能起效，徐之怡日常都全副武装，根本没有可能误服，更何况是如此高浓度的剂量，结论只能是有人对徐之怡投毒。院方很快根据朱玲得出的结论对徐之怡做了一系列的治疗，由于秋水仙碱并没有临床解毒药，只能从减轻症状、修护内脏器官和神经伤害的方面去治疗，治疗过程漫长，却总算能够准确对症。在病房里的小谷一得到消息骇然大惊，立刻通知了沈四。几分钟后，陈警官便接到了沈四打来的电话，电话里沈四只简单说有一个朋友被人投毒，想请陈警官帮忙调查一下。可是当陈胜听到沈四说出徐之怡的名字时，还是大为惊讶。陈胜带着刑警刚走到病房门口，便与拎着水瓶出来打开水的小谷打了个照面。小谷热络地上前与他打招呼，显得特别殷切，他甚至低声诅咒给徐之怡下毒的人，反复央求陈警官一定要抓住投毒的凶手。 咦， 小谷，你是徐教授的亲戚？ 这是陈胜的第一反应，这样才能解释得通为什么沈四会亲自出面求他查案。可谁知小谷却说徐教授是沈四的朋友，陈胜更诧异了，他知道小谷是沈四形影不离的贴身助理，连他都派来与徐之怡端茶倒水，想必交情匪浅，他不由得多上了几分心。待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徐之怡时，陈胜更觉得事事诡异，上一次见面这位年轻的女科学家还是他的疑犯，陈胜与徐之怡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去徐之怡的实验室找证据指证他有罪，没想到第二天他正要出发去实验室就收到了电话，广州的同事告诉他疾控中心销案了，是一场误会。一转眼瘟疫爆发，超级病毒疯狂肆虐，半年以来人人自危，他审问犯罪嫌疑人时都不得不戴着口罩，他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战友倒下了一个又一个，亲人朋友也接连离开人世，而他却无法逮捕这最为凶残嚣张的连环杀手。就在他以为自己也逃不过死神的镰刀时，这位他曾经的嫌疑犯却力挽狂澜。陈胜接受疫苗注射的时候，他的脑海里浮现的不是徐之怡大口大口吃盒饭油光满面的样子，就是他痞痞的蜷在椅子上凶狠狠的吸烟的神情，好几次他都忍不住跟他认识的人炫耀他是认识这位徐教授的，还请他吃过饭。第一次见面，徐之怡因为连续实验而导致体力透支晕倒，陈胜不得不跟着他去医院输液补充能量。 而此刻再见，徐志怡又是在病房里。徐教授，你好像和病房特别有缘。陈胜忍不住调侃他。徐志怡更瘦了，好像随便从哪里刮来一阵风都会把他吹走。他的脸一点也没有这个年纪的女人该有的青春光泽，反而从肌肤里面透出一股颓败的灰。这次中毒令徐志怡的五脏六腑都受到了损伤，可以说他的身体就像是一艘到处漏水的船，而医生能做的就是给这艘船不断地打上补丁，但补得再好也没有可能恢复如初了。他有些可怜徐志怡，年纪轻轻身体就耗损成这样，便也就迁就他在病房里就做完了笔录。最后一个问题是他心里酝酿了很久的，徐教授，你能说说上一次你冒名偷取血样的事情吗？凭我多年的办案经验，我知道那不是一场误会。我是沈思认识很久的朋友，这次也是他出面找到我替你报警的。不信你问问沈思本人，你可以相信我，我会保密的。徐志怡看着陈胜的眼睛决定说实话，是沈思的一个朋友猜到的，在广州有超级病毒出现，沈思拜托我去弄点血样回来研究，我就是根据那次的血样提前捕捉到病毒，做出了病毒基因测序，没有那一次疫情会更加恶化。陈胜解开了心里的疑惑，立刻进行下一步的调查。经过大量的走访排查，他们发现徐志怡的世界极其狭窄，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与家人的关系也比较疏离，唯一的闺蜜江纯一已经3周没有与她见面了，而她的母亲更是在见到陈警官之后才知道女儿被人投毒了，匆匆赶去医院。学校里的老师与她除了工作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学生们提起她都当是偶像，说起她被投毒更是义愤填膺。连风恒也接受了调查，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也无爱恨纠葛，找不出任何疑点。唯一有悬念的地方是他与沈思的关系，显然不是剧组顾问这么简单，但沈思与他见面时他已经毒发，也能排除在外，一切都是很正常，没有任何的可疑之处。然而事情就在2天后急转直下，出现了震惊所有人的大反转。原本大家都在议论全靠朱玲通宵实验找出了秋水仙碱救了徐之仪，院长还就此事公开赞誉了朱玲这种爱众同事的做法，可谁知警方却在朱玲上课时从课堂上带走了朱玲，请他协助调查，一时间整个生物系都炸了锅。任菲菲、冯令达和一众徐之仪与朱玲的学生聚在一起各自为阵，叽叽喳喳闹翻了天。有朱玲的学生说，朱教授一向看徐教授不顺眼，又频繁被徐志怡抢了风头，怀恨在心也是难免。可任菲菲却不相信，她说如果朱玲存心要害徐志怡就不会救她了。但也有人认为朱玲可能是投毒后怕真搞出人命又后悔了，不然怎么她一下子就能准确地找出秋水仙碱来。一时间学生们分成两派，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特别是徐志怡的粉丝们甚至冲到院办去要求立刻给朱玲停职，直到被审讯室雪白刺眼的灯光直射进眼睛，朱玲才反应过来她是被人怀疑了。朱玲愤怒地盯着坐在她对面的陈警官，负责记笔录的小伙子有些不耐烦，连声催促她早点交代，她不知道她能交代什么。她想如果换了徐志怡她一定会拍桌子发火，可是她不能，他只能硬揣着一贯世人的斯文有礼，温声细语地回答他什么都不知道。陈胜盯着朱玲的眼睛足足3分钟，然后啪的一声将一张打印的 A4 纸拍在他眼前，朱玲只瞄了那张纸一眼，脸色顿变。那是一种突然在摩登都市里看见远古时代的洪荒猛兽时才会露出的惊骇诧异的表情。那张纸上有什么呢？那是一张普普通通的 A4 纸，上印着10几张连贯的黑白图片，每一张图片都是朱玲在调试培养箱的温度。这是从你们实验室的监控录像里调出来的图像，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可是一连2个星期你都在徐教授走之后独自进入实验室，什么也不做，就只是把这个培养箱的温度调高10度， 然后第二天早上，你又会正好在徐教授来之前把温度调回去。我们调查过了，你就住在徐教授隔壁，他回家出门的时间你都能掌握，所以我们特意去问了他。陈胜想起来徐志怡惊讶至极的表情，他说那个时间段里他正在进行通用流感疫苗的研究，培养箱里都放着他实验用的细胞，难怪他觉得细胞生长周期严重紊乱，频繁出问题，他还以为是自己的实验方向错了。这一连串的失败实验导致他没有申请到200万的实验资金，反而被朱玲拿到了。徐志怡完全没有想到，这是有人对培养箱动了手脚，改变了细胞的生长温度。工作中难免会有竞争，甚至导师的弟子之间也会出现站队或者各自为营的情况，也有人因此产生敌对情绪，会给对方使点小绊子什么的。但是如此恶劣地破坏对方付出全部心血的实验结果却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朱教授，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陈胜黑着脸用力在那些图像上拍了一掌，吓得朱玲浑身一震。他只觉得自己遭遇了灭顶之灾，这要是传出去，他将声誉扫地，寒窗苦读在实验室里没日没夜耗尽了青春所追求的事业就此完结。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是我是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你们外行不了解情况，徐教授那个实验根本行不通，我虽然私下做了手脚，但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什么，只是让他拿不出实验数据，没法与我争那笔基金而已，后来我便再也没有对他的任何实验有过干涉。 但是这次他凭借研究出了 SH5N1 的疫苗成了众星捧月的科学家，而你只能给他做助手，你嫉妒不满全世界都在恭贺他，却忘记了你也有付出，所以你气不过转而向他投毒。 陈警官厉声地逼问着，不，不是我，我没有嫉妒他，他这个人做事无视规矩，太大胆太自傲，目空一。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王轩，一位曾经的武术冠军，奔走大江南北遍访武林高手，他要集众家所长研发终极武术，然而唯一认同这个理想的人却出手杀死了他。冥冥之中，使命传递给了王轩的儿子王鹏翔。一步步了解，一点点揭秘，王鹏翔终于发现了终极武术的秘密。但是黑帮分子始终如影随形，王鹏翔必须学会终极武术， 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内，他能做到吗？敬请收听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作者郑钧， 第五集。 王鹏翔经过一番打听，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巷子，巷子里有个汉子正在练铁球，练了一会儿，这个汉子单手捏着铁球，让他慢慢地离开砖墙，再平稳地把它放到了地面上。落地的铁球显得十分沉重，王鹏翔估计啊，他至少有二三十斤。 请问您是不是鹰爪拳第七代传人罗炳峰先生？ 我是啊，你是谁？ 我是王轩的儿子。 来来来，到我家里去。 来到罗炳峰的家，主人已经从简单的对话里得知王轩的死讯。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人家庭，布置简单质朴。 哎，好人都不长寿啊。 我爸在笔记里说，他采访民间武师长达20年，您是给他印象最深的几位前辈之一。 是吗？呵呵，承蒙他这么夸奖啊。当年他来找我，见面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有没有告诉你啊？ 没有。 笔记本里也没写吗？ 也没有。 呵呵，那好吧，那你跟我来。当年我送他一个见面礼，这次呀，我也送你一个。 罗炳峰带着王鹏翔来到一处商业步行街，那里呀，正扎着临时的商贸展销的摊位。几十米外，小刀不急不慢地跟着他们。 罗伯伯，您是要给我买特产吗？我不要。 哈哈，孩子，当年你爸找到我，说要记录真正的金爪功夫，不是来看表演的花架子。我就对他说了，鹰爪拳什么特点呢？这最大的特点就是擒拿。要看我的真功夫，那好，陪我出去抓小偷。 抓小偷？结果呢？ 结果嘛，结果 一个20出头的男子鬼鬼祟祟地站在人群里，东张西望，看到罗炳峰啊，顿时脸色苍白，站在那里不敢动弹。 又是你？ 罗师傅， 你想干嘛？趁这里乱要开个张吗？ 不，哪能呢，我早改邪归正了。您去那边看看吧，有几个外省来的小子，不知您老的威名，您过去教训教训他们。 哼，你最好真能改邪归正，不然你可是知道我的规矩的。 知道，前两次抓到送派出所，第三次抓到废手指头。 罗炳峰带着王鹏翔往前走，边走边和他说起刚才的那个人来。原来啊，罗炳峰最大的爱好就是到公车或者商场里抓小偷，而且必须是在小偷下手的时候。每次从别人口袋里拽出小偷的手，他都有种莫大的成就感。刚才那个小子呀，被罗炳峰抓到过2次，但因为盗窃金额不足，拘留几天就给放了。两个人朝着人群密集处走去，知道罗师傅要现场表演抓小偷，王鹏翔啊也兴奋了起来。罗炳峰呢四处观察着，突然他把王鹏翔拉住。 您有目标了？我什么都没看到啊。 你待在这里别动，只能看不许插手，知道了吗？ 是。 罗炳峰若无其事地走到那人群的背后，闪电般地伸出手，一个小偷刚刚将手伸进到顾客的裤袋里，就被罗炳峰的手抓住。他向回一拉，小偷的手被拉了出来，带出一个钱包掉在了地上。钱包的女主人见状尖叫了起来，周围的人发现出了事儿，吓得都往后退，闪出一片空地。罗炳峰死死地抓住小偷的手，任他怎么挣扎也摆脱不开。旁边一个小偷的同伙冲上来挥拳就打， 被罗炳峰用另一只手抓住了他的拳头。两个小偷同时挣扎着想踢打罗炳峰，罗炳峰呢抓住每人的一只手不放，靠灵活的步伐与他们周旋，两个小偷的拳头和脚都打不到他。众人先是惊叫，后是喝彩，几个保安冲过来扭住两个小偷，几个人把小偷扭送到派出所。那里的警察和罗炳峰都很熟，笑着接了案子。原来啊，罗炳峰的见面礼就是给王鹏翔表演鹰爪拳的最高使用技能。送完这个礼啊，罗炳峰便带着王鹏翔去吃饭。一个退休工人没有多少积蓄，这顿饭是在小巷子里的一个大排档上吃的。 那天我和你爸呀抓了七个小偷，我负责抓，他给我打下手，谁不服他就过来踢上两脚。你爹呀没练过鹰爪，手把子劲儿不如我，但腿劲儿不错，踢狠了能把人给踢残废了。 罗大伯，抓小偷当见面礼是你们的门规吧？ 你呀还真说对了，我们这派学徒要想出师啊，必须去抓个小偷才行呢。其实小偷和我们鹰爪拳一样，也要练手练眼，魔高一尺道必须高一丈啊。 突然呢，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从路对面冲过来，掏出匕首朝罗炳峰猛刺。罗炳峰闪开，死死抓住对方持刀的手。王鹏翔吃惊地跳开，周围的食客纷纷地起身。 哟，你这是想要我的命啊？ 罗炳峰用力捏住歹徒的手指头，骨头的碎裂声，歹徒凄厉的惨叫声顿时响起。罗炳峰放开了手，歹徒痛得弯下身去，把手夹在怀里，蹲在地上打着滚，嚎叫不止。小摊老板和食客们看得目瞪口呆。小刀站在小巷的尽头观察了良久，掏出了手机。 老大，那个姓罗的露了两手，确实挺厉害，不过也就是寻常功夫，特种兵力拔尖的就能练出来。好的，我继续。 OK。 城市郊区的小树林子里，罗炳峰教王鹏翔练习鹰爪拳的基本招式。王鹏翔的动作很笨拙，练了好一会儿啊，两个人停下来喝水。 孩子，你是王轩的儿子，可怎么一点武术基础都没有啊？ 我爸爸很早就和我妈妈离婚，所以爸爸没传授给我武术。 哦，是这样，不过你身体素质很有基础啊，平时也喜欢体育运动？ 喜欢啊。 王鹏翔左右寻找，找到一片狭长的空地，他退到空地的一端，回过头朝空中中央助跑几步，在空地上做出了一连串的前空翻，一边翻着一边拖着自己的 T 恤，最后落地站稳时啊，手里拿着脱掉的 T 恤衫。这个绝招啊，让罗炳峰大开眼界。 哎呀，小子不错呀，这手连你爸都办不到啊，你这是练的什么功啊？ 这叫跑酷。 跑什么？ 是国外传来的一种游戏，类似于中国武术传说里的轻功吧。 因为急着去下一站，王鹏翔只待了一天就准备出发了。在市郊的长途车站，罗炳峰送王鹏翔走进候车室，有些话直到分手罗炳峰才觉得该给孩子说说自己的想法。 我想你爸不愿意和你提武术的事，是希望你能好好读书啊。他没有学历，肯定希望你能有一份高学历，别吃青春饭呢。家长嘛，都会这样想的。 也许吧，不过我可能继承了他的身体素质，从小喜爱运动。 但是人的精力有限呢，学武和读书肯定有冲突的。 没准儿我能成为第二个林书豪呢，既能上哈佛大学，运动水平也是第一流的。 林书豪，他是哪个门派的呀？ 罗伯伯，他是美籍华人，打篮球的。 哎呀，这些个新鲜玩意儿啊，我都不知道啊。不过能看到你这么的出息，我也替老王高兴啊。小兄弟，你多保重吧。 市中心有家高雅的自助餐厅，包间里几位中年妇女分别带着各家的孩子围在一起谈着话。20多年前，他们就学于一个冷僻的专业，工业心理学。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制造业兴旺发达，向全世界倾泻着自己的产品。美国企业家迫切需要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他们想知道，当工人站在流水线上的时候，如何增加有用动作，减删多余动作。如果一个工人声称自己很疲倦，怎样判断他是在说真话还是想偷懒？这些强烈的需求啊，最终产生了一门心理学分支，就是工业心理学。一个40出头的中年妇女带着12、13岁的女儿走进来，她个子高挑，走路姿势优美，她叫肖雅玲。 雅玲，你还会走那个标准步啊？ 从背影看，雅玲走的呀比模特还漂亮呢。 模特中老年时装队还差不多。这个姿势啊，我走了许多年了，改不过来了。 尽管当年学习成绩很好，后来肖雅玲啊却没有留在工业心理学这个领域，现在成了快乐世界网游公司的技术总监。他把身边的孩子叫过来。 珊珊过来，叫王姨、沈姨，这是刘姨。 刚读初中的珊珊依次和阿姨们打招呼，然后就去找屋子里的同龄孩子玩。屋子里的人越来越多了，自动分成两波，中年女同学坐在一边聊天，几个孩子围在另一边，他们正在履行一个倡议。现在的独生子女啊都缺伴儿，这些当了妈妈的老同学定期聚会，顺便让孩子找找同龄的伙伴。 雅琳，孩子们找个伴儿倒容易，你也应该找个伴儿了，单身都好几年了吧。 是啊，哎，我听说有个 咱们同学了这么多年都不是外人，如果哪天我要结婚，你们想跑都跑不了，挨个儿罚你们的款，把前些年啊我给你们掏的份子都送回来。 突如其来的手机铃声打断了肖雅玲的话。肖雅玲拿出手机一看，脸色突变。 天哪，有人到我家里偷东西。刘姐，珊珊请您帮着带一下，我去看看，没有什么事儿再来接她。 要不要报警啊？ 我家的安保系统能自动报警，估计等我到家警察也赶到了。 肖雅玲把女儿拉过来，让她跟刘阿姨待一晚，匆匆地走了出去。肖雅玲住在一处刚落成不久的高档小区，保安措施不错，但周围还有许多建筑工地，没有居民，典雅的街灯照着幽静的小路，两辆闪着警灯的警车已经停在了小区里。肖雅玲停好车后跑进自己的家，室内并不凌乱，灯已经打开，只有一台电脑被砸毁，几个警察正在现场检查拍照。肖雅玲抱着胳膊看着警察在工作。不一会儿，李建军带着助手走了进来。 肖女士，丢了什么东西吗？ 没有，我已经做了检查。 歹徒为什么会专门来砸你的电脑？ 他不是专门来砸电脑的，他肯定是试图打开我的计算机，里面的识别系统发现不是我本人在操作，会自动给使用者拍照，同时报警，然后自动关机。因为当时屋子里面没有开灯，计算机在拍照的时候启动了闪光灯，歹徒意识到自己被拍了，砸毁计算机，试图消灭证据。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识别系统很高科技啊， 这种系统是不是能识别使用者的指纹？ 指纹识别并不可靠，生活中我们到处都会留下指纹，很容易被歹徒采集并复制在膜上，贴在自己的手指上使用。我这台电脑用的是动作识别系统。 动作识别？这是什么技术？ 这样，你用我的手机随便拨个号打出去。 李建军犹豫了一下，直接在键盘上按了自己的号码。还没等他按拨出键，手机立刻自动关机了。李建军看看手机屏幕，很诧异。 看到了吧？他通过你胳膊、手掌、手指的动作识别出不是我在使用，就会自动关机并报警。每个人动作的力度、频率、角度都不同，结合起来构成唯一的动作模式，具有不可复制性。动作识别系统能辨认出个人动作模式的区别。你瞧，这个鼠标会在3秒钟内发现使用者不是我。 这才是绝对的高科技啊。以前大家还怀疑你们算不算高科技公司，至少我现在是认同你们。 李队，我们检查过了，歹徒有两个，从右侧墙外翻入小区，一路上先破坏摄像头再前进，目标很明确，就是这里。 嗯，肖女士，看来歹徒是有备而来，想从你电脑里找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值得他们冒被捕的风险。 我是快乐世界公司的技术总监，自然有很多的商业机密，外人这么想也很正常。不过我们公司的制度很严格，员工下班时不允许把任何公司里的数据资料带出来。 那是你们公司的制度，您本人是否很好地执行了呢？ 您这是什么意思？对了，您是什么部门的警察？不像是附近派出所的人。 这是市刑警队的李队长。 一个普通的盗窃案，派出所处理就行了，您为什么也来了？ 你们公司在我市算缴税大户，局领导早就要求我们做好对你们的安全保护工作，这也是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嘛。 哼，我一直在严格执行公司的安保制度，至于有些歹徒不这么认为，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 歹徒仓皇间砸坏电脑，又是在黑暗中，硬盘上的数据应该能恢复吧？ 估计可以。如果公安局的专业人手不够，我们公司可以出人。 十分钟后，李建军带着助手朝小区的大门走去，在他们背后，刑侦人员依然在忙碌着。 肖亚玲没说实话，快乐世界里面像他这个级别的高管有5-6个，其他人都没遭遇入室盗窃，看来歹徒很清楚他们要找什么，要到谁那里找。 对，他和汤继国一样，都是王轩的生前好友，两人一前一后出事了，说明问题真不是那么简单呢。肯定有一样东西他们从王轩那里没有找到，又扩大了范围从他好友里面找，只要是那个东西没被找到，凶手就会再出现的，暴露的可能性也会提高的。只是那能是什么东西呢？王轩只不过是一个基层干部，他能有什么重大秘密让一群犯罪分子花那么大的心思呀？ 长途客车行驶在高速路上，王鹏翔坐在客车的中段，入迷地读着王轩的笔记本，小刀也如影随形坐在后座上。虽然几次出现在王鹏翔左右，但王鹏翔啊，丝毫没有注意这个人的存在。那些笔记本正把一个宏大的构想展示在他的面前。 如果你的进攻速度超过对手 10%， 会出现什么情形？多打中对方几拳？哈哈，完全不是这样。想想吧，100年前军事强国都在搞巨舰大炮，现在军事强国都在搞弹道导弹。为什么？只要我的射程超过你 10%， 那么只有我打你， 你不可能还手，所以让自己的动作效率超过对方 10%， 就这么一点点，你已经稳操胜券。可怎么才能实现这个目标？你要减少无关动作，减少，减少，再减少。 王鹏翔合上了笔记本，用脑子来咀嚼着这些思想。突然他意识到，父亲为什么不和自己讨论这些话题呢？是的，这些思想啊，太超前了，即使在父亲的圈子里，可能都没有几个人能听懂。 妈妈当然也听不懂，更不关心他们。爸爸不想对我谈起这些，只是不想让我觉得他是个怪物。爸爸，你错了，儿子的智商已经能够理解这些思想，你应该早点对我说。 出了长途站，王鹏翔就看到河北沧州市著名的景观铁狮子，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溜营，王鹏翔也来到了这里。仰望着铁狮子，脑子里回想着父亲在中国武术地理中写下的文字。 沧州这个古代流放犯人的目的地一直以民风凶悍著称，披挂拳就是最能代表这种民风的武术流派，他凶狠凌厉，大开大合，总能比对手打击到更远的地方。 这次啊，王鹏翔要拜访父亲提到的一位武师，他叫马建行。虽然这些年各地都在大拆大建，不过马建行还是住在几十年的旧居里，室内也仍然是朴质的农家摆设。已经60多岁的马建行坐在椅子上读着王轩的笔记本，马师傅的妻子坐在他的身边，王鹏翔恭敬地坐在他们对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夕阳，一双双红掌轻拨的鸳鸯，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